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100.6 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与您见面的乐行京津冀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冰。秋高气爽的日子总是想让人出门走一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漫游颐和园。今天坐在我身边的嘉宾呢，是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的导游，他也是国家的金牌导游员之一，宋铁刚老师。欢迎宋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 宋老师在之前的节目中啊，跟我们回溯了这个颐和园里居住时间比较长的一位皇帝啊，光绪皇帝和他的这个母后慈禧太后啊，和他的皇后隆裕的故事啊、那段故事听起来是比较的悲情， 对， 比较的凄惨啊，心情不太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聊颐和园里的故事啊，但今天我们聊的故事呢会开心一点， 会开心一点的，会开心一点。 嗯， 咱们一定是要有一个开心的结果嘛。 那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光绪皇帝，对吗？在颐和园里的那些开心的时光。 算是开心的时光吧。 嗯， 因为像咱们颐和园，咱们前两期节目说了，光绪住玉兰堂，然后隆裕住在怡云馆，还有一些专家考证了一下啊，怡云馆的东厢房和西厢房，有可能就是珍妃和瑾妃。住园的时候的居所，也就有可能会出现在怡云馆里边住光绪的三位后妃，皇后隆裕住正房，然后瑾妃然后住在东房，珍妃住西房， 相当于他们是在一个院里， 一个院里。 哎呦，那打架的方便啊。 咱们基本上要一聊到这个时候，包括游客朋友们也会有这种感觉的。那这宫斗推开门就斗啊。 是啊，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 但是这种说法是一些书籍里边，包括这个关于颐和园的建筑或者在一些书籍里边会提到啊。但颐和园官方在介绍云馆的时候就会说，这个云馆是隆裕在颐和园的居所。这种说法只是有，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颐云馆里边讲完隆裕以后，会觉得他一辈子不幸福，只有最后有个高光时刻。可能我觉得从主体的讲解这个基调上来说不是很好啊，让大家出来玩了没有个好心情。所以说我会把隆裕的生活和珍妃、瑾妃他们的生活做个对比，几相对比，咱们有一个好的结果，形成一些正能量的东西。这是在我的讲解里边想要表现的一些。所以说光绪的生活一辈子不幸福，婚姻生活和正宫皇后不幸福，他的幸福体现在了和珍妃上。 珍妃，珍妃也是当时选秀的时候选中 的，咱就是前期聊的 第三排的， 误打误撞的做分母的嘛。误打误撞进寝宫了。珍妃和瑾妃啊，他们是这个1889年同时嫁给光绪的。 他俩是姐妹吗？ 同父异母的亲姐妹。 一 个是塔塔拉拉，这个塔塔拉氏，一个珍儿，一个婉儿。珍妃和就是这个 瑾妃。 珍妃和瑾妃，他俩入宫的时候地位也不是很高啊，只是嫔， 嫔， 对，属于后妃序列里边最低的等级。隆裕进来就是皇后，就是老大。他俩进宫以后要有一个升级的过程， 所以那个时候是有皇后有嫔，但是没有妃。 有妃，只不过他们等级定到最低的等级了。比如说这个高中低三等工资，刚进宫你们先拿低等工资吧，慢慢熬着，由实习生转成正式工。由正式职工转成高级工，就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他们入宫的时候等级是只是嫔，等级要低一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珍妃和瑾妃啊，他们入宫以后的日子，我一直就说是叫什么呀，每个人童年的经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重大的影响。 嗯，有人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幸福的人有一辈子被童年滋养，不幸的人用一辈子治愈童年。 对的对的，嗯，他们甄妃和瑾妃的一生就受他们童年的经历影响比较大。 嗯， 他们都是侍郎常绪的女儿。 嗯， 但是他们自幼有一段时间呀，是和叔父在广州长大的。 嗯， 他们叔父叫广州将军程善。 嗯， 广州将军因为他是掌管武力的嘛， 嗯， 所以广州将军的地位比一些这种总督的地位还要高， 嗯， 所以非常非常有权势， 嗯， 而且将军本身常善，他本身作为将军来说，他性格有豁达的一面， 嗯， 而且他还有这种所谓叫内秀啊，或者喜欢文字、喜欢诗书、 嗯、 这方面的一面， 文武兼修， 文武兼修， 嗯， 常善是这样一个人， 嗯。 所以说他们在广州成长这段经历对甄妃瑾妃的性格上就产生了影响了， 嗯， 有叔父这种豁达的性格，然后叔父专门又安排了一位叫文廷式的、 嗯、 当甄妃和瑾妃的教学老师、 嗯、 教他们识字教他们写字儿、 嗯。嗯， 所以他们又有一些这种识字的这些东西， 嗯， 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就是广州， 嗯， 广州作为最早的五口通商之地啊， 嗯， 那里边他们能见的世面能接触的新鲜的东西绝对和咱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江北啊或者北京地区啊或者内陆地区啊、 嗯、 这些位置官宦家的小姐见解是不一样的， 有见识， 有见识、 嗯、比较洋气， 有知识， 有视野，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影响了他们的性格，接人待物不像说那种官宦家的小姐、 嗯、 那么内秀那么含蓄， 嗯， 他们会更加活泼一点， 嗯， 看待问题更开朗一点，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甄妃、瑾妃快乐的在广州生长着， 嗯， 到十岁以后才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北京， 嗯、 结果回北京没多长时间就赶上什么了，赶上光绪选妃， 嗯， 光绪选妃误打误撞二人就进宫了， 嗯， 而且两个人作为嫔来说是由神武门抬进宫的， 嗯， 我经常就说1889年正月。光绪这个四口之家就成立了， 嗯，从同一天里 对对对， 四口之家、 嗯、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甄妃和瑾妃入宫以后，他们俩虽然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都是塔塔拉氏、 嗯、 一个13一个15，也完全的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 嗯， 嗯，咱们先说甄妃啊，因为甄妃的名声更大一些， 她是姐姐吗？ 她是妹妹， 她是妹妹， 入宫时候只有13 哦、 嗯、这个小妹妹入宫以后吧，我觉得他就像一道阳光一样， 嗯， 照进了死气沉沉的紫禁城， 嗯， 照进了光绪充满雾霾的生活， 嗯， 光绪的生活四岁入宫离开父母以后非常非常的不幸福啊， 嗯， 嗯，一直做提线木偶， 对， 天天看慈禧的脸色过日子， 天天看慈禧的脸色，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光绪见到甄妃以后自然的光绪18呀， 嗯， 正是一个所谓叫爱心泛滥的没有小妹妹呀、啊， 嗯， 是不是像对待小妹妹一样对待自己这位嫔，这位真嫔嘛？ 怜香惜玉， 怜香惜玉、 嗯。 而且甄妃，她的样貌来说也是一后二妃里边 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嗯， 嗯，光绪本身的性格多少有些懦弱， 嗯， 宫里边又没有什么小伙伴， 嗯， 还显得有些木讷， 嗯。 结果一个想想那个场景。年轻漂亮，说话叽叽喳喳的、 嗯、 思维又很开阔， 很活泼的， 对，见到很多新鲜东西的， 嗯， 所以说甄妃瞬间就俘获了光绪的心了， 嗯， 嗯，所以一个大哥哥，不太幸福的大哥哥， 嗯， 带着一个阳光灿烂的小妹妹叫出生入对吧， 嗯， 嗯，感觉非常非常的幸福。而且早期的时候慈禧也挺喜欢甄妃的， 嗯， 甄妃从光绪入宫，就是同治时期啊，同治出生以后到光绪入宫基本上有19年的时间没有再有过小孩， 嗯， 光绪长大了以后到光绪大婚的时候又是18年到19年， 嗯， 只养育过光绪一个小孩， 嗯， 宫里边就没有这么年轻活泼的小姑娘敢说敢做的， 嗯， 完全的让慈禧眼前也是一亮的， 嗯，就像一道阳光一样， 对， 对，真的像一道阳光一样。所以甄妃入宫以后瞬间俘获了所有人的心， 嗯， 就成一个小活宝，谁看谁喜欢， 嗯， 嗯，而且光绪和甄妃他们的感情也是叫与日俱增、 嗯、 一天到晚黏在一起， 嗯， 所以光绪喜欢甄妃应该是真的、 嗯、 或者说光绪和甄妃是有爱情的， 嗯， 而且举个小例子，甄妃特别喜欢照相， 哦， 因为从广州那边他接触了很多新鲜的东西，然后喜欢照相以后，光绪就找人送给甄妃照相机。 嗯， 拿了照相机以后，我喜欢说的就两个词儿， 嗯， 叫各种嗨。 嗯， 各种 cosplay 啊，玩的这么洋气啊、嗯、 对，因为他的性格比较活泼嘛， 嗯， 宫里边能给他玩的东西不多、 嗯、 所以说从一个活泼的心给他装到笼子里边，他要有很多需要有一些发现的空间， 嗯， 所以甄妃穿过侍卫的衣服， 嗯， 穿过宫女的衣服， 嗯， 穿过太监的衣服， 嗯， 还穿过皇帝的龙袍， 天哪， 在紫禁城在颐和园里边摆各种 pose 照各种相， 嗯，也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哈。 嗯、但是嘛，就是市面上能查到的，或者说能证实的甄妃照片，基本上没有。 为什么呢？ 可能跟最后甄妃的结果是有关系的。 嗯，嗯， 所以说甄妃在这种情况下，想想啊，甄妃在御花园穿着皇帝的龙袍在照相。 嗯， 如果说光绪不喜欢的那位隆裕皇后要看见了，隆裕皇后怎么想？ 嗯。僭越， 对吧，僭越吧、 嗯、大不敬， 皇帝一天到晚都不正眼看我、 嗯、 还送给你照相机、 嗯、 你还敢穿皇帝龙袍净跟你玩了、 嗯、 有机会我要去我姑姑那给你告状去。 嗯， 隆裕、嗯、看了肯定是要在他的黑账上给甄妃记一笔吧。 嗯， 像慈禧早期也挺喜欢的，但时间长了以后是不是就觉得有点闹腾了。 嗯， 而且还敢穿皇帝龙袍，这真的是叫不符合祖宗的家法、 嗯、 叫言谈举止轻佻啊。 嗯， 慈禧在他的心目中也要 记上一 笔, 记上一笔， 小本本上记一笔。 那光绪看见绝对要喜欢呀。 嗯， 宫里就没有这么玩了。 嗯， 怎么看怎么喜欢。所以说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心目中会得出不同的结果的。 嗯，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甄妃在宫里边日子是光绪皇帝特别宠爱他， 嗯， 皇后对他不是很满意、 嗯、 慈禧老佛爷那边属于介于摇摆的这种情况。 嗯， 而且在这个1894年慈禧老佛爷60岁大寿的时候，60大寿基本上都会咱说要涨工资要发福利嘛。 嗯， 把甄妃和瑾妃由甄嫔和瑾妃晋升了一位， 嗯， 真正的提到妃了， 妃位了 啊。对， 嗯， 变成甄妃和瑾妃，真正的是甄妃和瑾妃了。 嗯， 嗯，结果呢转正了没多长时间， 嗯， 就到了1894年慈禧过60岁生日、 嗯、 还赶上大事叫中日甲午战争。 嗯， 中日甲午战争当年甄妃和瑾妃受到了责罚。 为什么呢？ 这个和甄妃的一些行为作事是有关系的。 嗯， 瑾妃应该是叫受牵连的。 嗯， 因为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甄妃一家他们家是主战， 嗯， 慈禧主和。 嗯， 这个等于是甄妃一家和慈禧一家他们站到了对立面。 嗯 啊，慈禧啊，慈禧和光绪他们 这是前朝的事儿。 不 是后宫的，其实它是前朝的事儿嘛。 对， 对吧， 其实就是有些干政了。 嗯， 就相当于甄妃和瑾妃他们一家站到了慈禧后党势力的对立面。 嗯， 而且呢甄妃还有些行为啊，就是称为叫买官卖官。 哦，为什么呢？ 因为 他也不缺钱。 他缺钱， 他缺钱啊， 缺钱。 他叔叔不是大将军吗？ 就是家里边可能有些钱会给他一些补贴啊。 嗯， 嗯，他的父亲是侍郎，应该也有一些补贴给他的，但是宫里边花销太大。 嗯， 嫔等级一年也就几百两银子吧。 嗯， 但是三节两寿老佛爷过生日日常的这些、 嗯、 对那些宫女呀、啊、太监一些赏赐，为了搞好关系吗？这就花销太大了。 得的多花的也多。 对呀、啊、给皇帝的、 嗯、 给皇后的，然后给这些老太后的， 嗯， 花销太大了。他自然要开源，节流是不能节流，只能开源。 嗯， 所以说他就倚仗着自己和光绪皇帝关系好啊，会有些买通买官卖官的行为。 嗯， 嗯，据说有一次就是可能外放一个盐道吧。 嗯， 盐道这种官对国家很重要，外放之前光绪要见一见。 嗯， 结果见面一聊，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文化， 嗯， 也没有什么日素质， 嗯， 基本上就是我买了官我就要捞钱，我就要发财来的。 嗯， 所以光绪也挺生气。 嗯， 就这种行为，一个是从政治这个角度来说，甄妃他们一家和慈禧站到了对立面。 嗯， 而且后宫干政，慈禧说了我可以干政，你不可以干政。 嗯，那是。嗯， 据说还有些这个慈禧在这个批评甄妃的时候说，那个后宫干政是不好的。甄妃小姑娘也敢说也不敢动，也那种不计后果吗？ 还顶嘴。 对呀、啊、顶嘴啊，我买官卖官 还不都是跟你就类似这种描述啊。 嗯， 所以慈禧当然就更不干了。 嗯， 所以说当时 忤逆之罪， 对，最后是给他判的叫忤逆嘛，忤逆太后。 嗯， 而且日常仗着这个光绪非常宠爱他， 嗯， 衣着也比较华丽，也不够简朴啊，反正各种罪名罗列呗。 嗯， 最后给他降成贵人，形成了一种，就不能说叫形成，实行了一种刑罚，叫耻衣廷杖。 怎么讲？ 廷杖好理解， 嗯， 打屁股， 嗯， 这个耻衣就麻烦了， 嗯， 耻衣要脱了衣服打。 嗯 嗯，宫里边啊，轻易的对这些宫女太监的责罚都不用廷杖， 嗯， 就更别提脱了衣服打了。 嗯， 更多的一是肉体上的损害，一些也是这种精神上的去摧残你嘛。 嗯，一种侮辱。 对呀，啊，你说这种打完了以后，在宫里面还能抬得起头吗？ 嗯， 嗯，所以说耻衣廷杖把珍妃就给打完了。 嗯， 而且这些啊，在这个故宫一些档案里边，所谓叫珍妃的卖案的记录里边， 嗯， 反正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边，珍妃用了很多的金疮药。 嗯， 肯定是挨过打的。 嗯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珍妃等于和慈禧这边不就是矛盾越来越大了吗？ 嗯， 特别是到后来叫1898年戊戌变法。 嗯， 戊戌变法失败，光绪开始被软禁被囚禁， 嗯， 珍妃也给抓起来了。 嗯， 基本上那个时候光绪会关在中南海的瀛台，或者是把这个慈禧来的颐和园会把光绪关到这个颐和园的玉兰堂。 嗯， 这是软禁光绪的地儿。 嗯， 珍妃基本上就给关到了紫禁城。 嗯， 紫禁城有个地儿叫这个北三所，那边关到那儿了， 嗯， 一个小院， 嗯， 基本上就隔绝了珍妃和光绪的所有联系。 嗯， 关到这个北三所的时候，珍妃是独立的一个小房间，门口长期锁着，贴着封条，也不让人探视，也不让看。 嗯 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上叫衣食无着呀。 嗯， 吃不饱穿不暖，这还其次。慈禧老佛爷这人吧，办事也比较绝。 嗯 嗯，咱说了，初一十五经常好日子吧。 嗯 嗯，这种好日子，老佛爷去礼佛的。礼佛之前不忘了办件坏事儿， 嗯， 派太监代表老佛爷去申斥珍妃， 就是骂呗。 对，就是骂他。 嗯， 而且这个时候太监的状态应该叫慈禧附体， 哦， 于是代表老佛爷申斥来的。 嗯， 哪怕就是这个太监代表老佛爷来申斥皇帝，皇帝也都是要跪下的。 嗯， 何况珍妃。 嗯， 所以想想其他的初一十五都是好日子，喝茶呀，家里人一块儿，就说吃吃美食啊。 嗯， 珍妃在那个时候看着自己冷饭跪在地上，一个样貌丑陋的老太监指着珍妃的鼻子骂呀， 嗯， 说你如何如何的忤逆老佛爷， 嗯， 如何如何蛊惑了皇帝的心， 嗯， 就等于是人们越高兴的时候，珍妃受到的摧残越大。 嗯太惨了， 太惨了。 嗯， 所以就是光绪是喜欢他俩的感情是好， 嗯， 但是结果没落好，而且这种悲惨的日子也没过多长时间，转眼就到了什么时候了？到了1900年， 嗯， 8月份， 嗯， 那一年咱们称为叫庚子国变嘛， 嗯， 当时就是八国联军进北京， 嗯， 这件事咱们都知道了。 庚子年都是有大事发生， 对对对，去年以后咱们对庚子年这些事儿都翻了一下， 嗯， 基本上庚子年都是有大事， 嗯， 都会有这种说法了， 嗯， 所以当时的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 嗯， 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后，慈禧、光绪他们面临一个问题，怎么办？ 嗯， 其实早些这些事儿也赖慈禧。慈禧当时其实我觉得人生最高光的时刻，这算一笔。在庚子国变前夕，慈禧老佛爷向11国宣战。 嗯， 一个女人家敢向11国的列强宣战， 嗯， 这个我觉得挺神奇的一件事儿。但是队伍不行，用人不熟，正用义和团， 嗯， 所以说造成了这种战争的失败。八国联军进北京，那自然的罪魁祸首是谁？ 嗯， 慈禧。 嗯， 所以说慈禧担心八国联军来迫害他，抓了他以后怎么办呀？我的日子怎么过呀？所以他化妆成了一个农妇老太太， 嗯， 然后让这个光绪化妆成了一个书生， 嗯， 隆裕也是一个农家小媳妇的打扮， 嗯， 然后带着太监，带着宫女叫仓皇出逃，准备逃出北京城。 嗯， 具体去哪儿不知道了，先跑了再说，别让洋人抓着我。 嗯， 但是走之前办了一件事， 跟珍妃有关。 对，慈禧带着这个当时崔玉贵， 嗯， 带着太监来到了北三所，把北三所提出来，把珍妃提出来以后，当面就申斥了珍妃了。 嗯， 说你呀， 如前期犯了好多错误啊， 太嘚瑟， 对，太嘚瑟了。 嗯， 但是呢，现在我们马上要走了， 嗯， 洋人已经开始攻打紫禁城了， 嗯， 我们要跑， 嗯， 我们要跑，我们不能带你走， 嗯， 珍妃说了，我要见皇帝，说皇帝也保不了你， 嗯， 你如果把你留在紫禁城的话，我们不带你走， 嗯， 洋人要来了，你样貌姣好，难免要受到玷污啊。 嗯， 受到玷污，作为皇帝的后妃来说叫有辱大清国威， 嗯， 我不能给你这种机会，所以说当时就命令当时的崔贵， 嗯， 夹起珍妃来就给扔井里了。 嗯， 光绪最宠爱的珍妃，一后二妃里边最年轻漂亮的珍妃， 嗯， 在1900年8月15号， 嗯， 死在了紫禁城的珍妃井。 嗯，现在这口井还在。 嗯，这口井还在，而且这个位置就在故宫叫珍宝馆。 嗯， 珍宝馆最后边那个出口旁边一口小井， 嗯， 旁边还有一张珍妃的照片。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珍妃和光绪叫有感情有爱情吧。 嗯， 有感情有爱情，没有留下子嗣。 嗯， 珍妃就在这儿去世了。 嗯，就不能善终啊。 嗯，对，真的是没有善终的。 嗯， 所以说珍妃。他和光绪唯一的光绪的一生就是这么点快乐， 嗯， 也被慈禧扼杀了， 嗯， 但是这个时候慈禧就开始跑了吧，嗯，慈禧开始西逃，开始跑，跑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狼狈， 嗯， 咱说了叫化妆嘛， 嗯， 化妆之后的慈禧出了这个北京城以后，先哪儿？头一站就到了颐和园， 嗯， 到了颐和园以后，当当当，太监敲门， 嗯。 说那个老佛爷来了，赶紧开门。 嗯， 平时慈禧来颐和园什么状态？ 仪仗。 那仪仗队队伍前导后导，包括侍卫队伍非常非常庞大的。 嗯， 陆路来颐和园3小时，水路来颐和园4个小时。不说敲锣打鼓吧，绝对是唱歌跳舞，高高兴兴就来了。 嗯，鞭炮齐飞， 对， 锣鼓喧天， 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的。 嗯， 但是这种情况下的慈禧来到颐和园。领头的太监那脸上跑的叫乌漆麻黑的， 嗯， 你说你们哪儿人呢？这皇家就是所谓这个行宫啊，你们敢来这里边？ 嗯， 说老佛爷在后面呢，赶紧开门吧，别矫情了。当时守门太监出来迎老佛爷，没认出慈禧来， 嗯， 一个跑得满脸流汗，然后一个农家老太太打扮， 嗯， 仔细一看认出慈禧了，赶紧迎进园子里边， 嗯， 简单的吃了些点心，喝了些茶，继续西逃啊， 嗯。 就跑了， 嗯， 接着跑，慈禧向西逃这一路啊，他一直跑到哪儿啊？就是跑到河北怀来， 嗯， 有当时怀来县令叫吴勇开始接待他，迎接他，他才算稍微踏实下来， 嗯， 之前的日子特别惨，像慈禧不是特别讲究吗？ 嗯， 他走之前基本上想喝水没有， 嗯， 皇家用玉泉山的水，还哪有机会带水啊？ 嗯， 所以说当时万幸是8月份，庄稼地比较多，秸秆。 嗯， 北方其实长得跟甘蔗似的那种玉米杆或者高粱杆， 嗯， 基本上抱两捆，渴了嚼那个， 真的是流离失所呀， 真的叫流离失所。 嗯， 而且慈禧上卫生间各方面非常讲究的，当时只能装在地， 嗯，没这条件了。 对，宫女皇后周边围一圈，然后就解决了。 嗯， 非常非常惨。见到吴勇以后，慈禧提了一个奢侈的愿望。 嗯， 那个我们已经好几天没吃正经饭了， 嗯， 已经啃大玉米了， 嗯， 有粥吗？吴勇说了，我给您准备了3口粥， 嗯， 但是呢有2口被那些散兵游勇已经喝光了，人都跑了， 嗯， 还有一口叫小米绿豆粥，您可以喝点， 嗯， 说行，有粥就行，赶紧拿来吧。 所以人呢真的是叫此一时彼一时，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嗯， 而且当时这种情况下，慈禧还和吴勇又提了一个奢侈的要求，有鸡蛋吗？ 嗯， 吴勇说这兵荒马乱的，老百姓都跑没了，哪给你找鸡蛋去啊？您既然说了，我去给您翻翻吧。当时县令去翻鸡窝呀， 嗯， 翻出5个鸡蛋来， 嗯， 5个鸡蛋怎么分配的？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嗯， 5个鸡蛋煮好了以后拿过来，慈禧老佛一口气吃仨，这些都是有记录的啊， 嗯， 在这个吴勇写的慈禧西寿的这个算一本册子吧，这里面都是有记录的， 嗯， 一口气吃仨，剩下俩给光绪了， 嗯， 所以说慈禧和光绪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嗯，毕竟是母子嘛， 对呀，隆裕皇后跟着跑了吧， 嗯，啥也没捞着， 啥也没捞着。所以隆裕皇后的位置也是还是不太好。 嗯，感谢宋老师给我们的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清新剂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清新剂。

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0.6京津冀之声，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行京津冀节目。此时此刻的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会和北京游行天下旅行社的导游宋铁刚老师呢，一起来继续漫游颐和园啊。我们来讲这个光绪皇帝在颐和园里比较快乐的那段时光。来，宋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朋友们，大家好。 在上半个时段我们跟大家回溯了光绪皇帝在颐和园里啊，虽然娶了一位非常不称心的皇后啊隆裕，但是呢有两位妃嫔他还是还可以的， 还 挺欣赏的。一个是珍妃，一个是景妃。上半个时段我们说了说这个珍妃啊有高光时刻，但是后来呢不得善终。她还有一位姐姐，叫景妃啊。我们现在来聊景妃的故事。 其实景妃的位置啊，刚入宫的时候我有个词叫尴尬。 尴尬， 对 啊。她不是锦嫔吗？ 对，也是叫锦嫔，刚入宫是锦嫔嘛。 嗯， 所以刚入宫的时候锦妃在她这个所谓年轻时候幼年的成长经历，让她很理智。 这怎么讲啊？她应该是，她和珍妃不是在一起长大的吗？ 一起长大的。珍妃的性格是比较活泼嘛。锦妃就是比较含蓄一些，内敛一些，但非常非常的思维清晰，非常理智的。入宫以后宫里的日子怎么过？咱都知道所有的嫔妃一入宫门深似海啊，永远没有出来的机会了。以后的日子到底怎么过，绝对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锦妃入宫以后啊，她就认真的分析了一下宫里边当时所有的人，看看我的位置我以后能有什么样一个途径。也就是对自己的未来的工作单位有一个初步的考察，给自己定下自己的所谓以后的发展目标。在他这个综合权衡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比权势，皇帝一后二妃三位夫人权势最大的绝对是隆裕皇后。因为隆裕皇后首先一点，她是慈禧的亲侄女。慈禧的亲侄女老佛爷作为叶赫那拉家族的最杰出人才，绝对要力挺自己的亲侄女的。而且人家进宫叫皇后，皇后叫主理后宫的，所有嫔妃都归她管。所以皇后拥有的权势最大，自己比不了。虽然自己的爹也是官，也是个侍郎，自己的叔叔也是广州将军，那跟皇后没法比啊。比权势不行，我的权势不占优势。说比样貌吧。其实咱们大家也可以查查锦妃的样貌是胖胖的，锦妃这个青年的照片和老年的照片在网上都是有的。整体就都是比较胖。所以说宫里边有一个官称叫胖娘娘。 胖娘娘，大圆脸。 大圆脸。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锦妃发现自己比样貌，虽然说和这个就是和这个隆裕皇后比，一个胖一个瘦，一个那样一个那样的，看着都不占优势，但绝对是比不过自己的妹妹的。比不过珍妃，又年轻又漂亮。所以样貌也不拔头筹。那宫里边咱们熟知的叫什么呀？宫里边熟知的咱们叫宫斗吧。后妃们通过自己的这种心计呀，在皇帝那儿献一些殷勤呀， 争宠， 对，互相争宠，给他使个绊儿啊，下个套啊，互相再陷害一下。说宫斗这种问题，锦妃说我在宫里边能不能用宫斗？他琢磨琢磨，似乎也不行。怎么就不行了？你想，一共就这俩人。说今天锦妃找皇帝说了，皇后对你可不好，皇帝又背地里说你坏话呢。说珍妃又跟那儿干一些不太好的事儿呢。这些行为其实紫禁城里边真正掌后台的慈禧。咱说慈禧的政治手段和慈禧的心智，慈禧的智商，说夸张一点说，慈禧绝对是宫斗的老祖宗。 而且是大赢家。 对，绝对是大赢家，什么事都看得明白。锦妃私底下使一些小坏，可能自己这还没耍明白呢， 慈禧呢就看透了， 嗯， 所以说耍宫斗瑾妃也未必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 嗯， 他发现哪样都不行，我怎么办呢？ 嗯， 我的日子也要过呀， 嗯， 所以瑾妃给自己就明确了一个生活原则， 嗯， 叫什么呀？ 什么呢？ 我和你们所有人叫和平相处， 嗯， 该过节了，该请安了，有什么大事小情的，该送礼送礼，该问好问好， 嗯， 从来和你们不产生争执， 嗯 嗯，而且还有一个对皇帝这块吧。皇帝要高兴了来找我玩，我就陪你聊聊天， 嗯， 然后该需要的这些礼节我一样不少， 嗯， 如果你也不搭理我呢，老佛爷你们也谁也不喜欢我呢，我面上都做到了以后，我就关上门踏踏实实过自己的日子， 比较佛系，用现在的话来说， 哎，比较佛系， 嗯， 嗯，所以说瑾妃开始以后外边的这些原则都定了，他其实剩下就需要考虑自己的事了， 嗯， 如何打发无聊的日子， 嗯， 瑾妃无聊的日子里边喜欢干什么呢？他喜欢叫研究写字画画， 嗯，喜欢琴棋书画， 喜欢琴棋书画， 嗯， 而且他在这个宫里边生活的时候叫常年坚持不辍， 嗯， 天天练习不再停的， 嗯， 而且他还有些文化底蕴，因为这个在广州生活的时期他的叔父给他们也请了家庭教师的， 嗯， 所以可以读读诗，可以写写字，而且瑾妃的画作在紫禁城里边还有很多的收藏的， 嗯， 属于这种晚清遗留下来的，在宫里边有收藏， 嗯， 专家评价， 嗯， 瑾妃的书画水平不低， 嗯， 嗯，说明水平还可以， 嗯，说明是不是小打小闹啊，他 不是 只一个兴趣爱好，他还真的能写出点门道来， 对， 嗯， 而且您各位啊要是想看瑾妃写的字儿啊， 嗯， 其实上半个时段咱提到了珍妃井， 嗯， 就在珍妃井的南边有个小房间， 嗯， 那个小房间上面的字儿就是瑾妃写的， 嗯， 嗯， 那个匾额上面扣的是端康皇贵妃御笔之宝， 嗯， 嗯， 那个其实就是珍妃的灵堂， 嗯， 珍妃把这个瑾妃，就是瑾妃把珍妃从珍妃井里打捞上来， 嗯， 安葬，然后专门设了一个小灵堂来悼念她这位亲生妹妹， 嗯， 这个珍妃， 嗯， 所以上面瑾妃就御笔亲题的三个字怀远堂， 嗯， 我觉得几个字写的还算是工工整整吧，还算比较不错的， 嗯， 大家感兴趣去故宫珍宝馆出口那边是可以看到的， 嗯， 所以瑾妃书画方面还是比较有成就的， 嗯， 而且咱前面提到了叫宫里官称瑾妃叫胖娘娘， 嗯， 那胖娘娘中国要胖绝对是两个原因， 嗯， 有个词儿叫心宽体盘，嗯 对，说明心态好，佛系嘛。 对呀，啊， 他什么也不在乎， 啊，佛系的心态什么都看开了。 嗯， 所以说他要不胖，绝对没有天理。 嗯，他应该也是咱们这个历史上后宫数得上的胖的娘娘了吧？ 嗯，清朝的应该算是 清朝的是 数得上的。 嗯， 所以说在这个瑾妃胖，一是因为他的心态好， 嗯， 足够强大呀。 嗯， 后宫这样的日子，他能给自己想得特别开。 嗯， 还有一个瑾妃喜欢吃。 嗯， 能吃也会吃， 嗯 嗯，他喜欢吃啊，就是之前啊我们圈内有一个说法，说瑾妃每天早晨会派人去天福号买酱肘子，要买一整个的， 嗯， 回来热一热，大早晨就要抱着酱肘子去啃， 嗯， 但这些都是误传，都是谣传啊， 嗯 嗯，作为一个会吃的人来说，如果说用酱肘子加马蹄烧饼里边加两片， 嗯， 再喝点其他稀的， 嗯， 应该算顿美食， 嗯， 会吃的瑾妃应该会这么吃， 嗯， 绝对不会抱着肘子看， 嗯， 想想光绪本身就不是特别喜欢他呢， 嗯， 一打听瑾妃娘娘最近跟宫里干嘛呢， 啃肘子呢， 对呀，这周都啃七个了，就这种情况肯定也不太好，所以他对这种方面还是很在意的， 嗯，那瑾妃和他的妹妹珍妃的关系怎么样， 他俩关系其实就是姐妹的关系嘛， 嗯， 互相之间是有这种关照的， 嗯， 嗯， 但是性格还是差异挺大， 嗯， 皇帝又天天跟那儿黏着，他又不愿意特别跟你这边走近了，我跟妹妹走近了，自然和老佛爷就远了， 嗯， 和隆裕皇后就远了， 嗯， 所以出于这种考虑的话，他离慈禧离隆裕要更近一些， 嗯， 至少说私底下俩姐妹关系挺好，但明面上要有一些疏远的， 嗯，他挺拎得清的，我发现 真的挺拎得清的， 嗯， 把自己的位置摆得特别好， 嗯嗯，表面上看来不争不斗的，其实情商蛮高的， 情商非常非常高， 属于在韬光养晦的状态， 哎，您这个词儿用得非常好， 嗯， 而且韬光养晦，他真的养出结果来了， 嗯， 来后边接着说啊， 嗯， 所以说瑾妃她除了这个会吃啊，她的永和宫的小食堂还非常知名， 嗯，嗯， 像晚清时期永和宫的小食堂给那些宫女和太监的赏食， 嗯， 就是赐给宫女和太监一些点心， 嗯， 然后这个就是小零食，宫女太监全都点赞，都认为好吃， 嗯。 所以这种小东西小 小恩小惠， 对，这种给的也特别好，味道还特别好， 嗯， 而且呢对晚清老臣内务府大臣的赐宴酒席， 嗯， 永和宫操持的酒席也认为是最好的， 嗯， 所以瑾妃当时关于吃的这些研究和用心放到今天来说，要给他开一个自媒体， 嗯， 绝对是著名的美食达人， 吃播博主， 吃播啊，或者这种点赞或者这种评价，绝对是相当相当好的。 嗯， 所以瑾妃字画比较好吧？ 嗯， 然后也能吃也会吃吧？ 嗯， 然后还有一点，瑾妃喜欢盆景， 嗯， 又喜欢西洋式钟表， 嗯， 结果他把这两种爱好结合到一起了，他指挥人安排所有人做了一些，把钟表装到盆景上。 嗯嗯。嗯， 盆景上面下边一盆嘛，有些会装一些钟表在上边， 嗯， 上面既能想盆景这种感觉，又有这种时间报时， 嗯， 还有这种西洋技术的技巧在里边， 嗯 嗯，他把自己的爱好还能结合到一起，非常有想法， 嗯， 而且早期永和宫在展出的时候就有一些陈列上就是展出的瑾妃曾经使用过的这种带钟表的盆景， 嗯，挺有创意啊， 也挺会玩， 嗯 嗯，所以说除了这些之外啊，咱说了瑾妃。他还有些年代，就刚才您说的那个韬光养晦了。 嗯， 瑾妃韬光养晦，那是做的是相当相当好。 嗯，就他在宫里其实本来没有什么存在感， 真的没有存在感。 哦、 嗯， 但是呢，他又明哲保身。 对，明哲保身。 嗯， 一入宫以后，我就说瑾妃面前其实面临的，嗯，是叫四座大山。 嗯， 他的老公。 嗯。 她的婆婆慈禧， 嗯， 还有皇后， 嗯， 还有珍妃， 嗯， 面临四座大山，她给自己定了个原则，就开始叫混日子或者熬日子嘛， 混日子， 至少自己的日子过得还是蛮精彩的， 嗯 嗯。结果1908年，咱们上半个时段说了，珍妃扔井里了， 嗯， 老佛爷跑了， 嗯， 他是跑了，把瑾妃给落到紫禁城了， 都没有存在感到被忘了， 对呀，他也没有存在感了， 嗯， 慈禧他们光绪他们跑了之后。瑾妃完全扔到宫里边了， 嗯， 外面兵荒马乱一通乱呀。 那时候他是在紫禁城里还是在颐和园呢？ 紫禁城， 嗯 嗯，因为当时他们都是由紫禁城跑的嘛， 嗯， 所以说从紫禁城这块一打听，说外边兵荒马乱的，这么乱套，什么情况？ 嗯， 说洋人开始攻打紫禁城了， 嗯， 老佛爷呢？ 嗯， 老佛爷跑了， 嗯， 想想瑾妃当时的阴影面积绝对足够大， 嗯， 老佛爷跑了怎么没叫我呀？ 嗯， 万幸。瑾妃的心态够强大， 嗯， 还有一点，满族的女人不裹脚， 嗯， 她大脚板， 嗯， 心态也够强。说老佛爷跑了不带我玩，没说不让我追吧， 嗯。 瑾妃给自己打个小包裹，迈着大脚板就出紫禁城了， 嗯， 出了北京城就迷路了， 嗯。 我个人觉得，她能从紫禁城出，就是从这个西华门出去出紫禁城 都不容易， 对呀，她、 嗯、 都能走街串巷走到这个城门外边、 嗯， 真的是挺厉害的， 嗯。 出宫以后不知道奔哪边走了、 嗯、 老佛爷奔哪边跑了也不知道， 嗯， 万幸万幸啊，慈禧走时太匆忙了，他那些护军啊，一些企图追随慈禧的这些大臣们王爷们， 嗯，也在追， 也没跟上， 也没跟上 去追他， 嗯， 结果就赶上队伍了， 嗯， 这时候和样貌就没啥关系了吧， 嗯， 瑾妃把自己的所谓瑾妃的大印呀、啊、证件拿出来看，我是光绪的瑾妃娘娘， 嗯， 我是胖娘娘、 嗯 类似这种的验明正身，好吃好喝好招待、 嗯、 踏踏实实去追慈禧了， 哦，这比这慈禧太后的待遇还好呢， 对、啊、 都没感受过那种兵荒马乱， 过的日子非常非常不好， 嗯， 所以瑾妃在这些人的所谓叫这个叫什么呀，像众星捧月一样吧， 嗯， 供着瑾妃就去追慈禧了， 嗯， 追上以后一交流，老佛爷您把我扔到紫禁城绝对是您不仗义， 嗯， 我追上了，你要再给我轰回去，不带我玩就更不仗义了。 嗯，挺会将老佛爷一军呢。 就是、类似的就是这种表达嘛， 嗯、 所以慈禧没有办法，带着瑾妃一直逃往西安， 嗯， 在外边玩了一大圈、 嗯、 才回来。 嗯， 回来以后才有瑾妃把珍妃从这个珍妃井里打捞安葬、 嗯、 这段故事、 嗯， 这段历史。 嗯 嗯， 最后瑾妃通过自己顽强的努力在1900年 嗯 活了下来。 嗯， 不然的话那个时候洋人进了北京城以后所谓叫烧杀抢掠嘛， 嗯， 那些清朝的一些官员还有家眷们那种甭管是连惊带吓自杀的或者其他的被屠杀的、 嗯、 其实挺多的。 嗯， 瑾妃通过自己的努力活了下来。 嗯， 心态够强大。 心态够强大。 对。 嗯， 然后随着日子又往后过，过了8年。 嗯， 8年的时候，因为珍妃就是1900年，珍妃已经没有了嘛。 嗯， 所以瑾妃只要搞好和慈禧和隆裕的关系，一直就不错嘛。 嗯， 就行了。这8年是这么过的， 嗯、 转眼到了1908年。 嗯， 1908年的时候，慈禧和光绪同时去世啊。 嗯， 挡在瑾妃面前的人就剩隆裕了。 嗯。 是不是他和隆裕搞好关系就 OK 了？ 嗯， 所以瑾妃这个时候发现自己面前，四座大山已经搬倒仨了。 嗯， 当然是熬走的了。 嗯、 就是他和隆裕的关系处的也是相当相当好。 嗯 嗯，咱们今天熟知的故宫紫禁城里边有个地儿叫延禧宫。 嗯 嗯，因为《延禧攻略》，咱们知道延禧宫火了。 嗯， 但是延禧宫也是紫禁城故宫里边最著名的火宫。 什么叫火宫？ 就是爱着火。 嗯， 别修，修 喜欢走水。 对，修了就着，经常走水。 嗯，嗯， 而且在清末的时候，延禧宫前一直是荒着。 嗯， 但是延禧宫后边， 嗯， 就是永和宫。 嗯， 永和宫住的就是瑾妃。 嗯， 想瑾妃天天一出门，看着前面一堆乱七八糟的火场， 嗯， 想着也 别扭， 别扭，比较难受。 嗯， 所以说瑾妃和隆裕皇后他们俩商量一下，姐姐，看我这儿。咱们这个延禧宫老这么破了也不行啊， 嗯， 咱们修个水殿吧。 嗯， 就是今天咱们在延禧宫里面能看到这个西洋式建筑， 嗯， 称为叫菱沼轩。 嗯， 其实就是想修个水晶宫，把这个内金水河的水引到这边来，下边做成一个大水族馆式这种样式的。 嗯， 就是瑾妃和隆裕商量的，隆裕同意了以后在延禧宫这改的这建的。 嗯， 所以通过这件事儿也能验证瑾妃和这个隆裕的关系相当相当不错。 嗯， 嗯，也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 啊，随着时间往后推移吧。 嗯， 咱们之前讲隆裕的时候说了，说在1912年退位诏书上签字， 嗯， 隆裕是不是特别上心呀？啊， 嗯， 但是瑾妃是二把手。 嗯，他既不用背黑锅， 他不用背黑锅， 嗯， 平稳就过渡了， 也不用承担责任。 对。 嗯， 所以说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之下，1912年签字，1913年2月22号，隆裕在紫禁城里就去世了。 嗯， 隆裕孤独终老的一生结束。 嗯， 瑾妃就上位了吧。 嗯， 虽然当时叫溥仪小朝廷了，瑾妃一不小心当上了紫禁城老大。 嗯， 后宫小朝廷没有那么多国家大事了。 嗯， 但还有内务府一摊子事儿呢。 嗯， 小溥仪当时也就6、7岁的年纪呀。 嗯， 也就出现了小溥仪坐在前边拉个帘儿，瑾妃坐到后边，有什么大事内务府的大事要请瑾妃办。 嗯，隆裕想了一辈子的事儿，瑾妃这不经意之间就得到了 、嗯，而且当老大时间还挺长。 嗯， 由1913年一直当到了1924年。 哇，11年 啊。 嗯， 1924年当时是1924年的9月份啊。 嗯， 瑾妃过完自己51岁的生日， 还挺长寿， 叫偶感风寒，与世长辞。 嗯， 基本也没受大苦就死了。 嗯， 而且她50岁生日，在1923年过的时候， 嗯， 请了梅兰芳先生进紫禁城， 嗯， 给他唱的大戏，过的生日。 嗯。嗯， 而且像珍妃呀，还有隆裕都没过过50岁生日啊。 嗯， 他过过了。 嗯， 而且这个时间点，1924年这个时间点还不算关键。 嗯， 关键咱们一定要对比。 嗯， 1924年11月份有一件大事儿， 嗯， 因为冯玉祥将军发动的叫北京政变。 嗯， 北京政变11月份的时候，冯玉祥手下的陆中林将军冲进紫禁城。 嗯， 冲进紫禁城，告诉溥仪，限你2个时辰离开紫禁城。 嗯， 不然我要炮轰紫禁城。 嗯， 溥仪当时没办法。带着婉容，带着文信，叫打点细软，仓皇出逃。 嗯， 仓皇出逃，想想 又把瑾妃给忘了。 不是，瑾妃当时去世了。 啊，去世了。 9月份。 啊， 也就意味着瑾妃没有赶上。 嗯，也就是说他在流离失所之前就已经寿终正寝了。 对，就算寿终正寝了。 嗯， 而且咱再说两句啊，说说溥仪出宫以后有多悲催。 嗯。 出宫以后他先去了天津租界。 嗯， 到天津租界这块居住的时候，基本上那些民国时期那些恶霸呀军阀经常就来这儿找他聊天嘛。 嗯， 给我点钱吧， 我支持你复国呀，支持你这个，支持你那个，无非就去他这诈骗，要钱。 嗯。 后来在1931年，当时这个成立了伪满洲国，溥仪去了长春， 嗯， 当上了伪满洲国的皇帝，那成了汉奸了吧？ 嗯， 他的地位，所以说当时这个天下很多人恨汉奸的， 嗯， 溥仪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嗯， 而且在伪满洲国时期，前期和日本合作的还算好，到后期的时候，日本人对他的压榨各方面的也非常不好了。 嗯， 艰难的就熬到了1945年8月15号，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嗯， 溥仪准备从沈阳坐飞机逃往日本跑了。 嗯， 飞机上被苏联人抓着了。 嗯， 当时这个苏联红军， 嗯，前苏联， 对，前苏联。 嗯， 然后在这个前苏联被关押， 嗯， 一直关押到了新。就是咱们新中国成立了以后， 嗯， 1950年前后吧，把溥仪算引渡回国， 嗯， 关到了抚顺战犯管理所。 所以也就是说，景妃去世之后，其实溥仪的人生也是非常的悲催， 叫颠沛流离。 嗯， 而且在这个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头，一直关到了1959年， 嗯， 新中国成立十年，叫举行特赦， 嗯， 溥仪作为特赦的天子一号战犯给他放出来了， 嗯， 放出来以后成为平民， 嗯， 溥仪才算踏实下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嗯， 咱做个简单的减法，1959减1924。35年的颠沛流离，提心吊胆。 嗯， 溥仪能活下来，35年怎么过的呀？ 嗯， 再回想一下，景妃一样没赶上吧？ 嗯，景妃就是在一种乱世当中，真的是可以明哲保身， 对， 过他的小日子。 而且这还不绝啊。 嗯， 最绝的是景妃去世了吧？溥仪跑了吧？ 嗯， 民国政府成立了善后委员会，开始接收紫禁城的后庭部分， 嗯， 也就乾清宫以后，开始进行文物清点和普查。 嗯， 挨个房间看，有什么都要登记造册的。 嗯， 结果这边宫殿打开，呀，里边有个棺材。 嗯， 谁的？ 嗯， 瑾妃的。 哦， 因为当时瑾妃的棺椁在紫禁城停灵，溥仪已经跑了。 哦， 这个棺椁放到什么时候算遗产？ 哦，一直放着呢。 对呀，如就是当时也没有多少，其实就是2-3个月吧。 嗯， 清朝地位越高的，他停灵时间越长。 嗯， 因为溥仪走了，没有人给他去安葬了。 嗯， 所以说民国政府没有办法。这棺材长期跟这放着也不合适啊。 嗯， 按照后妃的礼仪，把瑾妃的棺椁葬入了清西陵。 嗯， 光绪的崇陵妃园寝。 嗯， 和光绪又葬在一起了。 这和甄妃比又天壤之别了。 对，甄妃也是后来迁过去的嘛。 嗯，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咱要简单的过一下瑾妃的一生啊。 嗯， 吃过喝过。 嗯， 当个老大。 嗯。 而且当老大的时间还是最长的， 嗯， 而且通过自己的努力，他的寿命也是一后二妃里边最长的， 嗯， 隆裕46，甄妃25，瑾妃51， 嗯， 他又没有像溥仪那样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嗯， 在紫禁城里踏踏实就结束了， 嗯，所以说人呐，就是你有的时候斗不过对手，你可以熬过对手，关键要看谁活得长。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说瑾妃这个一生，其实咱只要对比一下，其实咱能得出很多的结论来啊。 嗯， 拥有最强权势的隆裕， 嗯， 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和光绪叫没感情、没爱情、没子嗣， 嗯， 在抑郁当中孤独终老。 嗯， 甄妃得到了光绪的感情，叫有感情、有爱情、没子嗣，不得善终。 嗯， 隆裕呢？ 瑾妃 啊，对对对，瑾妃呢？ 嗯， 瑾妃其实就是凭借自己强大的心态， 嗯， 活出了自己精彩的一生。 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有个强大的心态，嗯，一切困难都会过去的。 嗯，这个给我们非常好的启示啊。 对， 真的是这样，心态胜过一切。有的时候很多困难啊和一些困境都是暂时的。 没错，有时候我就和我的客人，我就会交流嘛，说婚姻生活当中到底是权势重要， 嗯， 样貌爱情重要，还是态度重要？ 嗯， 基本上隆裕啊、甄妃、瑾妃的故事讲完了以后，大家都会说态度重要，态度重要， 心态重要。嗯， 真的心态太重要了。 嗯，有的时候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关键就是活着。 嗯，真是关键的活着嘛。 嗯， 瑾妃在完美的践行了一个词儿，混。 混 出了 自己的人生特色。 对对，绝对是。 谢谢宋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启示啊，然后也给大家带来非常有意思的发生在我们老北京还有颐和园还有紫禁城里的故事。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6 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